请看经文。二十不贤菩萨摩诃萨得地藏菩萨也，闻者愿为天龙四众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最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是未来世末法众生知识因果。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是普贤请说，前面介绍过一缘一感这两品之后啊，地狱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造作恶业所感的苦报，我们明了一些。经文到这个地方，普贤菩萨大慈大悲带我们请法，请求地藏菩萨将这些罪报之事给我们说一个大概，不但我们希望明了，就是娑婆世界六道的众生，包括诸天八部鬼神在内，因为这些众生虽然现前享受的是福报，天人福报，可是天福享尽之后又怎么办？每一个众生或者是每一个人生命不是这一个阶段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我们有过去时，过去无时，我们还有未来时，未来无踪啊，无时无踪。这个岁月是没有法子计算的。我们今天说天文数字，天文数字跟无时无踪相比较，也是天渊之别。那么无量界以来累积的这个罪业也就无量无边，这一个阶段的果报是我们无量界所造的行业，哪一种业遇到缘了它起现行啊，是这么一回事情。不学佛的人对于这些事实真相他不了解不明白。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佛所说的靠得住吗？佛所说的是真的吗？佛法的教学 最殊胜之处，最高明之处，佛教我们去证实啊，他告诉我们这段事情，叫我们自己去证明，那这就不是假的啊。所以佛并不是说我说是真的就是真的，佛不如实说法啊。佛说了之后，你自己可以证实啊。用什么方法来证实呢？这佛可以教你。佛可以教给你方法，你自己去求证啊！啊，六道是真的，十法界是真的，一真法界也是真的，你都可以证实啊！都要说这一生所造的罪业啊，过去生生世世造的罪业，所以天佛相近的时候。由于过去生中累积的罪业，哪有不堕落的道理？啊，在这个十法界里面的感应，毕竟是恶的感应多，也就是恶缘多，善缘少啊。啊，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话，这倒不难证实。你仔细思维思维，度量度量，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从早到晚我们遭遇的一切人事物，这都是缘吗？这个缘里面是善缘多还是恶缘多呢？外面这个外缘呢，引起我们内心的念头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我们起心动念呢，是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呢？你冷静一思维呀，你就明白了。如果从早到晚我们恶念多过善念，你来生到哪里去了？那不就到三恶道去了吗？哪里要问人呢？不必要问人呢，不必要问佛菩萨，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住从早到晚善念多过恶念，我们才有把握不堕三恶道 啊。这个把握不是十分啊，为什么呢？临终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把握得住？平常有把握了，临终的时候把握不住，那还是要堕。可见这一段事情真的是很难呐，啊，不是容易事情啊。但是在平常一定要锻炼，啊，为什么呢？平常锻炼，临终有把握的成分比较多。平常不肯锻炼呢，临终有把握的成分少。这个道理要懂。啊，古德有比喻，所谓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平常要训练，最后能不能打胜仗啊，还不一定呢。那但是决定啊，要锻炼，啊，这个打仗的时候才有胜算的可能啊。如果平时不操练，临阵的时候一定是一败涂地。平常锻炼，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尤其在最近我们生活的大环境，这个地球啊，地球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大环境啊， 变异常啊！啊，天灾人祸非常频繁，啊，这个次数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我们听到各地方的报道，确实令人身心都不安。生活在恐怖之中啊！今天大家要问，我们到哪里去？去避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你到哪里去？到哪里都一样啊！这是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往生之往生的前一天前两天说的，跟修僧们说，灾难来了啊，佛菩萨神仙都救不了啊，唯一一条生路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他临终的遗言劝导我们学生，没有路可走啊，没有地方可以逃避。那么这个灾难怎么形成的呢？众生共业所感，不知道觉悟。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愿意接受，认为佛所说的是迷信。现在人大家相信科学，相信科学的依据，万一科学依据讲错了怎么办呢？受害就不浅。我们知道佛的智慧是从禅定当中升起的，这个不是假的。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智慧，都有这个能力，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佛所讲的目的是叫我们证得。佛见到了，你也有能力见到；佛明白，你也有能力明白。你今天为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见不到？佛说了，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了，舍得干干净净，虚空法界这真实面目你就一目了然了。还要听别人说吗？到那个时候，你所见到的，你所接触到的，跟诸佛如来所说的没有两样。所以佛的言语，真语的、实语的、如语的，如语的事实是什么样子，那就怎么说法。绝不天知天意，也不会说的减少一些，所说的完全跟事实真相相符，这叫如语啊！所以没有妄语，没有狂语，句句话都是真实话、老实话。所以度亲也要听， 啊， 天人福报虽然大，也要想到这个福享尽了怎么办。他要明白这个道理，他可以继续不断的修福，啊，使他的这个福报能够绵延，不至于福享尽的时候堕落。但是我们晓得，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天福享尽堕落的人多，啊，天人能够继续修福，那不堕落的少数，啊，实在讲跟我们人间一样嘛，啊，人间有真正相信佛法的，善根深厚啊，有智慧，他虽然享人天福报啊，还不断的修福习福，啊，所以他的福报能享许多代啊，生生世世享福。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布施供养的福报，比如佛在经上说，有人布施供养辟支佛一钵饭，他所得的福了九十一劫不受贫穷的果报，这供养一钵饭很小，很小的事，怎么会得这么大的福报？得福大小在供养的心量，如果他供养这个时候是清净心、平等心、啊、真诚心，这个福报就大了，没有界限。可是诸位要记住，九十一劫跟无量劫相比是个很小的数字啊。九十一劫以后又怎么办呢？有没有想到？那么这就说明了，财布施不如法布施，啊，法布施的福报那跟财布施又不能相比了。这是《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的很清楚啊。法布施得福真的是无量无边。因此佛经不能不读啊，佛所讲的道理不能不深入的去探讨，它对我们帮助太大太大，所以天人也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何况我们呢？普贤菩萨说得很好啊，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现在当时参加法会的，啊，听佛听地藏菩萨说法的这些人，未来呢就包括我们在内了，啊，普贤菩萨为我们祈请，我们在此地听听地藏菩萨的报告，为我们说出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 娑婆世界是大千世界，阎浮提是我们这个地球啊，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处所啊，最苦众生。看看我们今天世间50多亿人口，是不是生活在最苦之中？我们造作的是罪，受的是苦啊！无论这个世间贫富贵贱，哪一个生活不苦呢？各有各的苦处啊！现在造作罪业所受的，佛家讲的叫花报。花报之后啊，还有果报，果报在来生啊，你死了之后啊，他感受的是果报。果报比花报严重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果报啊，所受报处地狱名号。这个是我们很想知道，普贤菩萨的七情是以真舍智慧大慈大悲，没有智慧，没有大慈悲心，这个问题提不出来啊。七情说法，它的目的是希望一切众生听了之后能够了达这个地狱里面真实的状况，谁是自心别心，跟诸佛如来一真法界一真庄严同样是一念所生的啊，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一念，这个一念呢，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刹那即。你们同学所问的身相无明啊，身相无明就是一念，就是刹那即，现象在一念发生，发生之后念念相续，相续时间之长短总在业力，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才懂得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即使造作极重的罪业，那个忏悔的意念呢，是把念头改过来啊。诸位要晓得，所有的念头都是妄念 把妄念改成正念啊，什么叫正念？与性德相应的是正念，与性德不相应的是妄念、邪念。念是非人我，念贪嗔痴慢，这邪念。念诸佛菩萨，那是正念啊！这正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最高明的，如果常念布施，常念持戒。常念忍辱，这成菩萨。做佛、做菩萨、做众生，都在一念之间。这个一念贪而无厌，就没轨道去了。诸位要晓得，贪是法。堕恶轨道，贪佛法也堕恶轨道。那为什么呢？贪心堕恶轨，不是说你贪的对象啊。但是到恶轨道呢，也有福报大小不一样。贪是法的就变成恶轨，没福德。贪佛法的堕到轨道的也享福啊，这个经上讲的多财鬼少财鬼啊，贪佛法的是多财鬼，贪世间名闻利养少财鬼啊。所以佛教我们断贪心呢，这个轨道的缘呢就断掉。我们纵然阿赖耶识里头有轨道的业因，缘没有了，有因没有缘，不会结果啊！你暂时不会堕恶轨道啊，嗔恚堕地狱，嫉妒嗔恚堕地狱。这个不能施法佛法，那都很苦啊！这个地狱里面只有受苦，没有享福的；恶鬼道还有享福的，地狱道没有。所以我们在平常生活之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要动嗔恚心啊，不要起嫉妒心啊！一定要晓得，如果起这种心念，对自己决定没有好处。外面的境界，常常令自己生烦恼，令自己不如意啊，总要想开这是我命中的业障嘛，自己应当要承受，自作自受，过去造的不善因，现在遇到的不善果报啊，心平静下来，不怨天不尤人，我们把地狱这个语言呢断掉了啊，纵有地狱的因，没有地狱语言 也不受地狱的果报。这是讲到三途啊，出生到的夜莺是愚痴。什么叫愚痴？没有能力辨别真我，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往往把这些事实真相颠倒了，就是没有智慧呀，这叫愚痴啊。在现在，在这个世间，愚痴的现象到处都见得到。最重要的，我自己愚不愚痴？别人愚痴他的事情，与我关系不大。我自己愚痴，那个麻烦就大了。愚痴多畜生啊！怎样能够避免愚痴呢？多读经。多听法，这个里面的语言个人不同，所以佛在经上教导我们呢，阿难问世佛即兄弟，感慨经本第一句话，佛就教导我们从名师学道啊，教导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你才有智慧。啊，这一次《华严经》里面这个意思要重复几十遍，提醒大家，谁是善知识呢？佛是善知识，我们要跟佛学。佛不在，我依靠什么呢？依靠经典。这是佛讲的，依法不依人。可是你要懂得原则。佛一生当中所说的经论很多，你只能学一种啊，你不能学很多啊。这个意思就像大夫医生给病人治病一样，这样医生给你诊断，开几味药给你吃，来吃病就好了，绝对不是说把那个药铺子所有的药通通抓来吃，不管你害什么病全部抓来吃必死无疑，哪有这种道理呢？这个三藏十二部的一部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就像那个药铺里全部通通都有，你要整个都吃了必死无疑，你还会有救吗？所以诸位要晓得，药物能害人呢，佛法能害人，害这个法身慧命啊，害死人啊。我往年在李老师会下给同学们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这个说法，同学们听了不服气，就问老师，老师说对呀，没错啊，法要契机， 我们只能学一门了。你看看佛在经上啊，讲经说法都有当机的人，齐全的人，那个人一听他就看了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说一切经不是为我说，是为当时许许多多不同根性人说的。我是什么根性啊？我在一切经当中我应当学哪一种啊？就好比说这个大夫啊，他看过很多人这个病况啊，处方一大堆堆在那个地方，现在大夫不在家，我们自己生病怎么办？一定要从他那些处方里面去观察了，哪一种比较适合于自己啊。吃错了不但没有好处，有害处，哪能够随便吃药？到今天末法时期，谁是善知识？谁能够代替我们选择法门啊，做末法众生的这法眼？找不到这种人啊。我们接触的善知识的时候，我们真的说都打了很多问号啊。啊，只亲近一个老师，过几天就变心了。哎，还有比他更高明的，他不见得正确。哎，一生当中都是忧郁疑惑，怎么能成就？世尊大慈大悲，知道我们末法时期众生的状况，所遭遇的困难，所以他在大集经里面就明白给我们开始指导我们方向原则。他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是指出一个大方针大方向。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我们遵守佛陀的指示，专修净土法门，那这就不会错了。净宗的经论少，比起任何一个宗派，我们依据的典籍分量少啊，少容易受持。但是我们知道，净宗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法门。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从来没有重复讲过，唯独无量寿经是重复讲。那么根据现在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可以证明，至少啊他讲过三次啊，可能呢更多啊，多 次宣讲呢，那这个法门就特别重要了。所以集结经藏也是多次集结，传到中国来12次的翻译，非常可惜，这些译本啊，12种译本呢，有7种失传。现在保留下来的，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5种，5种译本里面内容大同小异，可是不同的这些部分都非常重要，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所以这个经典佛说法的这些经典，它的目的之所在我们要明了。这个经中三经的意趣不可以不知道。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说明书啊，说明西方世界缘起怎么来的，西方世界的历史，阿弥陀佛建立西方世界的理论基础与事实真相，阿弥陀佛建立这个净土目的之所在以及他的成就，是做个全盘介绍啊，说明啊。是听到的人生起向往之心，发愿求生，那他的目的就达到。观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有3点，3个补充。第一个是理论上的补充，观经上讲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理论上的补充啊。第二个补充呢，是品味的详细说明。无量寿经只讲3倍，说得简单，观经里面讲9品就讲得详细。第3种是讲方法上的补充，你看无量寿经讲的方法只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另外教给我们修福，说的简单的。观经里面讲16观方法，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说得很详细。持名是第16观，摆在最后，最后就是最重要的， 是佛说经的一个惯例，好戏摆在后头啊，压轴戏吧。最起一切众生的记忆，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的、啊、普度一切众生，真正达到三根菩提立顿全受，上度等觉菩萨，下度地狱众生，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是一个补充说的。小本佛说阿弥陀经完全是劝我们发愿求生，但这个经不长，世尊在里面四次的劝勉，真是苦口婆心的。所以我们认识这三经的性质，三经是一贯作业的，那么现在有一些同学怀疑汇集本，这是错误的。佛法要建立在清净性上，有疑就是大障碍。这个经是介绍的嘛，介绍目的是帮助你起心发愿，目的就达到了。如果没有汇集本，必须要读五种原译本，很好，能读五种原译本不太好了吗？如果你觉得五种原译本太烦了啊，太复杂了，古无大德给我们做出这个工作啊，汇集。第一个汇集，王能书居士啊，王能书居士的本子收在大藏经里头，能够收入大藏经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公认没错才能够收入，不像现在随随便便可以把经放在那里，在从前不可以的。从前这个经入藏啊，是帝王批准啊，帝王根据什么来批准呢？根据当代的高僧大德推荐啊，他们大家认同，这才能入藏啊！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这就说明汇集没有错误，汇集是应当的。他汇集圆满不圆满，那是另外一个事。这就是说明可以汇集啊，更如同我们如果给人家介绍西方净土啊，我们没有汇集本，我们可以把五种本子摊开，这个本子里这一段，那个本子里这一段，跟大家讲也行吗？不是不行吗？我只要把它讲成一贯，讲得很有体系，让人家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生起信心，生起欢喜心，那不就成就了吗？啊，至于净土的修行方法，那是一发菩提心，一心专念吧。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然后对于这个汇集本才能够升起奇迹啊，决定没有怀疑 怀疑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利益失掉。如果你真的有怀疑也没有关系，你就不念这个会集本，甚至于不念无量寿经啊，你就专一阿弥陀经修学，决定完成。啊，那我们要不要否定会集本、排斥会集本呢？我们没有这个胆子。啊，假如会集的人，啊，这假设了，下莲居要是观音菩萨再来、阿弥陀佛再来，那我们岂不是造了大罪过了？啊，所以助学问、助书的态度可以存疑，不能否定啊，不可以下断语啊。我们打个问题，打个问号放在那里，暂时不去求证可以。我们舍弃这个法门，我们还有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经啊，不可以谤法了。他是到底是什么身份示现在这个世间的，我们不知道啊。啊，依照这个会集本修学，从这个会集本里起信心的人很多啊。啊，确实它比原一本方便的好读啊，容易懂啊。啊，从这个地方升起信心呢。那么由此可知，回报否定这是这个人不是愚痴，就是别有用心由此可知师承重要啊，是的，我跟哪一个老师学，这个老师对于我要负完全责任啊，我修学有错，将来不成就，他堕阿鼻地狱。这师承关系大了啊！我老师指示我这个法门，别人说这个法门不对，我跟谁学，这是关键啊！你是不是否定你老师，换个老师去，另外跟一个老师学？啊，那也行啊。现在师承没有了，困难就来了。啊，在同学这种事情很少发生。啊，我们一生跟定一个老师，我对于老师有信心吗？老师对我负责任吗？我只听他的，这个信心就不会动摇。啊，再过以往学生没有开悟，是决定不能听别人说话的。为什么呢？怕信心动摇。开悟之后啊，那就不要紧了。啊，开悟之后。你有能力辨别真妄，辨别邪正，辨别是非啊，到这种程度老师就把你放出去了参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你什么都可以听，什么都可以接触，你没有定力，没有智慧，没有辨别的能力，老师一定管得很严，不让你接触。一接触就回来了啊，所以什么人是一个好的学生啊，能够接受老师的教诲，这好学生啊。对于老师阳奉阴违，老师怎么能教？ 是不许你多亲，不许你多看，保护你的清净心，成就你的戒定慧，没有别的。这种苦心现在做学生的人体会不到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受的这些邪知邪见的熏染啊，中国常讲四弘誓愿，前面两条不要了，从哪里学起？广学多闻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前面两条不要，他怎么会成就？所学的邪知邪见，心地被污染，精神被污染，思想见解被污染，佛菩萨来都没有办法把你洗刷干净。我们在大乘经里深深体会到诸佛菩萨对于一切特别是苦难众生那种关怀爱护，真正是达到基础啊！啊，有几个众生能体会能懂得，众生虽然不能体会，有的时候还冤枉佛菩萨，毁谤佛菩萨，佛菩萨的慈悲心没有减一分，这是了不起啊！还是一样的爱护啊！还是一样啊，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帮助众生，来诱导众生啊，因为众生如此经所说刚强难化，邪见邪行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改过，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委曲婉转在诱导我。那我们凡夫眼睛的啊，用尽心思的啊，这种恩德无与伦比，无论是在道理上在方法上在境界上都是极其善巧方便我们展开经句读这些经文，要能体会到这部经上显示出地藏菩萨文殊普贤观音皆是真善之士，特别是在这一会教导祖师给我们说这些最苦之事，果报的状况，目的 是叫我们相信因果，相信善因善果，恶因必定有恶报啊。我们经过这一个提醒，然后再冷静观察我们现实的社会，你就能看出来啊，国报原来就在眼前啊！你看看你们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所熟悉的人啊，太明显了，而且非常快速啊，年年都在那里变化，都在那里转变啊，这个转变你细观察，原来就是因果。动善因的人，心善行善，哎，他年年还都不错，啊，生活环境啊越来越好，啊，心恶行恶，仔细观察，一年不如一年，啊，现在看。比从前看那个速度快多了啊，以前报报的没这么快呀，哎，现在是一年跟一年不一样，甚至于你要有能力有智慧观察，月月不一样，啊，报的太快了，只有明白因果这个道理与事实，才可以进入佛法啊，你才会相信佛所讲的啊，才能够接受，才能够依教奉行啊，总体的目的在此地，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菩萨不接受任何报酬啊，决定没有名闻利养啊。我们对他恭敬，是表我们自己一点感激之心。佛菩萨并不要求我们对他恭敬，没有这个念头啊。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地藏大言：“云天，我今称佛为神，借大势之力，略设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学习。啊，现在的人。多半是狂妄自大，学别人的东西还不肯承认，还要骂别人，这是我的不是他的，这个有罪过啊。你看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我们看看这个法会啊，法会在前面，大家看到十方诸佛都来参与这个法会，这些佛是什么人呢？过去生中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学生个个都成佛了，他老人家还在做菩萨，了不起啊！他是不愿意成佛，要成佛是太简单了，应当早就成佛了。 背了他，对不对？应了他的使命，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所以我们要问地藏菩萨有没有做佛的机会的？没有啊，地狱还有人，他就发心他不做佛，他要做菩萨去帮助地狱众生。你看看在什么身份，你看他说的话多谦虚多可惜。仁者，仁者是对菩萨的尊称啊，仁慈之人啊，他不说他自己有能力来答复啊，我今成佛为神啊，承蒙佛的加持，不但承蒙佛的加持，还承蒙你的加持，普贤菩萨啊，集大势之力，这个大势是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的智慧道力也不可思议啊，诸佛加持，普贤菩萨加持，六舍地狱名号啊，再向大家报告这桩事情啊，我们要清楚的啊，现在人呢真是好高骛远的，一切都讲创造啊，创新啊，得住是事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意，没有创新。孔老夫子他说他一生的讲学述而不足，他自己没有创作，所说的呢就古圣先贤的话，古圣先贤的教诲，自己没有创新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的，他老人家一生49年所说的一些法，不是自己没有做这个创述，都是叙述古佛的啊。所以他说他一句话没说，所说的古佛的嘛，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孔老夫子述而不足，释迦牟尼佛也是述而不足啊。我们后人了不起，后人有创作啊，难怪释迦牟尼佛这些典籍没有版权呢，别人的嘛，不是自己的嘛，他怎么可以有版权呢？现在人了不起，自己的创作半穷所有我们应当要学习啊。啊，实实在在世尊孔老夫子这个学习的态度正确的啊，这个是与心性相应的，与性德相应啊。所以他们处世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啊，夫子所表现的自卑而尊人啊，我们在书籍里面所读到的孔老夫子对于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轻慢啊，哪里有是自己觉得高贵自大瞧不起别人啊？我们在夫子一生这个行医当中没有看到啊，那佛就更不必说 个功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在，这个佛法了一分都落不进去，障碍自己，障碍自己吧。啊，贪嗔痴慢疑啊，后面是悟净，悟净就是这个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合起来叫五见。六个根本烦恼是讲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最大的障碍啊！我们学佛为什么不能弃入啊？我们读经为什么不能开悟？不知道自己有这六种障碍，不晓得。这六种障碍有一个，你就不能见到。啊，不要说正道，见都见不到啊！六种障碍去掉了，你才见到位。所以我们要想得佛法真实的利益，你这六个障碍你不断怎么行？真断了。念佛堂里面堂主常常提醒大众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六种呢那就失掉了。这六种就是身心世界，不放下不行啊，一定要放下啊。再看底下经文，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皓月贴为其山黑水无日月光。地藏经上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眼光去考证啊，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科学说实在的话还相当幼稚，我们眼前这个宇宙的真相谁知道？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的这就是真的，靠不住。你亲眼所见，你的眼见的功能究竟有多大你不知道啊。我亲眼所见，我们讲堂这二十几个人啊，亲眼所见的，这个讲堂里的还有菩萨，还有声闻，有缘觉，有天龙鬼神，你见到没有？没见到。你怎么能说你亲眼所见？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呢？你为什么见不到呢？眼的功能太有限啊。我们知道这个眼见是靠光明的，光黑的时候你就见不到啊，你是借助这个光你才能见到啊。而光的波不一样啊，我们所见的这个非常下绝的这一段光波啊，我们的频道啊，恰恰好就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看得清楚，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啊，比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 比这个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如果哪一天你这个眼的功能障碍没有了，所有光波通通你都没有障碍了，你看到这个世界马上就变化了，不一样了。你怎么可以相信眼见就是真的呢？眼见色而闻声都是这个状况，这是给你讲真相啊！现在说这个你比较能够体会，我们用科技的仪器可以侦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光波这个大家最熟悉的紫外光我们看不到X 光我们看不到凭借仪器我们知道它存在，科学家知道许许多多不同的光波我们肉眼看不到所以这个光波同时存在你要全都看到了这个道场又不一样了这个道场多大呢？我们这个房间多大呢？金虚空变化界，这不可思议为什么金虚空变化界？如果你的眼光要开了所有障碍都没有了，一切光波你都见到了，这个光波就是展开虚空法界这些柱子墙是透明的，没有障碍你坐在这个地方往上看，看到这个上方无尽的虚空法界，往下看下方看看左右，这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都在眼前的你就不会局限在这一个小范围里面，这是给你讲真话讲实话，你要用今天科学方法去考证考不出来也证不出来这是说科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层科技说实在话跟佛法来相比相当幼稚佛所说的有一部分被证明了，证明是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这个部分科技还没有达到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阎浮提东方有山有七个山我们肉眼见不到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所以有人我在台湾有人问我现在那个核子潜艇已经到这个海体面去了，没有发现龙宫啊，这到底龙宫有没有龙宫在海底，潜水艇下去没有看到月亮里头有月光菩萨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也没有看到有没有呢？有人看不见的凡圣同居土这些事情实在说对佛法稍稍涉猎的人应当知道法照法师 在唐朝时候啊，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这他亲身经历的，我们相信他不是大妄语啊。见到文殊普贤在讲经说法，听众一万多人啊，他亲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啊，末法时期众生呢根性劣，应当学什么法门好？文殊菩萨劝他修念佛法门，啊，他说怎么念法，还教了他几声，啊，叫五会念佛法门呢。文殊菩萨传给法照的，法照离开五台山之后，啊，一路走一路做记号，下一次来的时候好找。啊，做了几个记号，再回头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诸位想想，你用科学怎么样去探测？啊，文殊菩萨道场清净庄严啊，他有缘呢，他捡到了。啊，你们读三昧水忏，悟达过师见到迦诺迦尊的这道场，在四川，也在荒山当中，那科学仪器怎么侦测？他到那边确实把他的病治好了，所以不可以相信自己亲眼见的靠不住，亲耳听的靠不住。这个环境很复杂了，你到底能见到多少啊？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啊。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知觉，哪里晓得是错误？所以佛在经上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啊。有道理啊，阿罗汉怎么？阿罗汉通了，这障碍没有了，阿罗汉证得漏尽头啊，所以他六根接触六这个外面这个六种境界跟我们不一样，他突破了一切光波声波磁波的界限，所以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阿罗汉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很简单，见思烦恼失掉了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六种障碍没有了。阿罗汉断的不是别的啊，就是贪嗔痴慢疑悟净啊，悟净是无力识啊，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见思烦恼，这个东西断尽了，所以它的障碍没有，才能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这个地藏经里面这个东西就很难懂了，你就把它当作什么？当作迷信啊！你也说它不合科学啊，那么这个经的利益你是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你还造谤法之罪啊，利益没有得到啊，祸害来了，这不是佛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呢，必须把这个道理交代清楚，交代明白。 我前一个时期啊，就是这个月的月初，我在香港做了六场讲演，庆祝香港回归周年啊，我们讲《无量寿经大义》。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过去是从事影剧界的，他给我讲了几个故事，真的，真人真事。因为拍摄电影，有些都是在晚上做，夜晚，在野外拍外景。是这样，真有鬼呀！野外这些坟地他有一个同事晚上拍外景的，晚上很晚了也是糊里糊涂啊。这个开车，这个走的时候，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他心里想的时候，这一条街从来我都没走过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个闹市既然看到这么多热闹的时候，人很多，他也就下了车去参观去去玩玩看到了卖吃的东西正好了才晚上两点钟，肚子也饿了嘛，就到那个小吃店里去吃面。那么吃了以后也就困了。这就开车回去。回去之后，感觉到一身都不舒服。想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到第二天早晨再次开车到原路就看了坟地才晓得什么遇到鬼呀、那鬼的街道那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了吐的都是那些蚯蚓泥巴草一类的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到以后这个神志不正常工作就停了两三年都不能工作人瘦得不像样子过了好几年他又来从事他这个行业但是没有多久好像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这他们同事影剧界里面呢对这些事情他们相信亲身遇到的所以这个界这个处所鬼神跟我们人杂居啊鬼的那些生活状况跟我们人差不多鬼也有都市我们看不到跟我们重叠在一起两个不同的频道两种不同的这个波度重叠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怎么能做得了主呢你亲身经历你要提高警觉你要明了空老夫子教给我敬鬼神而言之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尊重要尊敬 言什么意思？言是不跟他学习，就跟普贤十愿离境诸佛是同样的道理。夫子对于这鬼神，对于邪门外道，恭敬心没有减少，啊，真的是离境诸佛，夫子做到了。那么我们对于这些一定要恭敬，对待鬼神一定要如法。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讲的许多我们了解，儒家的祭祀我们要重视，鬼神能够安稳，对于我们世间的治乱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叫这些鬼神都不能够 安稳，他们一作乱影响我们的社会，许许多多这些灾变呢，无缘无故的发生呢，我们说无缘无故，鬼神在作乱呢，这个道理不能不懂。佛家出家人住在这个山里面，想盖一个小茅棚，盖个小茅棚当然就地取材，要去砍树啊。佛说树木有一个人高，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树神是什么呢？鬼神依附这个树而住，他没地方住，他依这个地方呢遮蔽风雨来住，这个鬼神依附在这个树木上，那就称得做树神了。那我们要砍这个树，换一句话说就是夺他的居住的处所，他甘不甘心？他要是不甘心，起了恶念，他就来找茬，就要来报复，就要找你麻烦。你住的这个房子，你住的就不甘心了。如果你的福报大，他无可奈何，不敢侵犯你。等到你运衰的时候，他就来找麻烦。他很有耐心的等待啊。你足运的时候不认，你福报大惹不起，等到你的运衰掉的时候来找麻烦。所以佛教给我们呢，要砍这个树三天之前呢去祭祀去诵经呢，告诉他了，我没有不必不得已我也要住啊，你可以另外搬家了，劝他搬家了不可以说看中的你就想砍，不可以啊！三天之前一定要去祭祀你连这些地方小节都这么重视现在大家不相信这个很多从前埋这个坟地这些山坡你看现在把那个坟地随便就搬走，把这地方夺过来盖大楼，人住在这个里面，幸亏还有一点福报维持几年，到那个福报尽的时候，这一批鬼神就要来找麻烦，让你这个里头住的人身心不安，你的社会动乱你搞得他不能够安稳， 他也会报复，也搞得你不安。现在人祸起来有自啊，设法界是一体，不能不知道啊。事出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推己及人啊，佛法讲的不只是人呢、啊、佛法讲无啊，无就是天地鬼神通通包括在其中啊。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你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呢？这个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吃众生肉杀害众生得什么样的果报啊？我们愿不愿意把肉供给别人吃呢？一样的道理嘛。我们不想人家来吃我，那个动物的时候它也是一样的，它怎么会愿意人去吃它呢？啊，我们杀它吃它，它是不是很欢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这个吃众生肉，这个这种怨恨啊，对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就要报复。据佛法说，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生生世世都互相吞啖，没完没了。我们得的这个身就是业报身，没有法子。没有这些营养就不能维持生命，要维持生命不得已而取饮食。那么在饮食呢，既然是不得已了，你一定要懂得少给众生结怨，少造业。那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我们吃动物错了，吃植物也错了。但是这个里面年下做一个比较，这个动物情实比这个植物要来的明显啊，换句话说，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啊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啊，也就是我们舍弃灵性大的，不伤害它。这个植物毕竟它的灵性要弱的很多嘛，不得已而吃它了。所以戒经里面讲，清净比丘不踏生草啊。真正显示出慈悲，有路可以走，为什么不走路？为什么要踏草？除非真的没有路，一定要从这种痛苦啊，那这也是不得已，不得已就是情有可原，可以原谅的啊。如果有路，你一定要绕着路走， 你不可以踏草。啊，是要爱护生命，植物也要爱护。啊，要有一颗爱心呢，对人对事的，啊，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这个时候是不得已。啊，所以就教给我们舍存无关。长存报恩之心，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我们每一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报恩的。你看这种这个心多诚挚啊，这个意多厚道，这才与心性相应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你就天天造罪业。你明白这个道理，常作如是观，啊，这些植物来提供你的营养，它有功德，它真正来供养你，你有回报给它了。啊，有回报就不是夺取。啊，给他不结冤仇啊，啊，给他结恩德。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有大地狱，号极无尽；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啊，那么这是地藏菩萨首先给我们介绍啊，报告出来，有，确确实实有啊，不是没有啊。魔鬼道跟地狱道还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里呢，没有日月光啊，正是像前面所说的啊，他们居住在昏暗之处啊，这恶鬼道我们称为阴间啊，确实有人去过。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面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茶堂》笔记里的所说，《聊斋志异》所说的，《皆一志》里面所讲的，这部分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学佛了这么多年，在没有学佛之前，我没有见过鬼，我见过狐狸精，那真的不是假的，那亲眼见到啊，他很多人见到啊，我见到的狐狸精啊是个男的，不是女的啊，是个男生啊，穿的是蓝布长袍大褂 啊，抗战期间，啊，很多人见到，但是没有一个人呢，看到他的清楚的面目，没看到过，啊，这个面目很模糊。狐狸要变成人呢，五百年呢，可能他还没有到五百年，还差一点。啊，是一个人的形状，面目不十分清楚。我那个时候十几岁啊，啊，十六七岁的时候，天天打猎了，我就很想打他。哎，我母亲制止，千万不能忍，惹了以后麻烦不得了。啊，我是被我母亲制止的，我很想打他。啊，那个狐狸呢，就住在我们的楼上。啊，抗战期间，我们住在一所民房，我们就他就在楼上。那个楼上有几十年没有人上去过。就有一窝狐狸住在上面，都知道。啊，有人看见很早晨的时候，狐狸在屋顶上晒太阳。啊，那么大家住的也相安无事，啊，他也不扰乱别人，人也不敢去碰他。啊，我们那个时候小，胆子也很大。总想跑到楼上去看看，可是大人不给，啊，那个楼梯都没有，啊，所以真的了不是假的，啊，真的变成人形呢，有的是出了三步啊，看到啊，所以世间我就非常相信，啊，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写的这些关于狐狸的事情，我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绝不是造谣言。啊，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家乡出了一桩怪事情，这个事情我知道很清楚。啊，我们家乡是出米，啊，而那个米呢，大多数从芜湖出口，都运到芜湖里面去卖，那是个市场。我有一个亲戚，啊，他这个那年收成不错，啊，装了小船、帆船，这个风船的一船米，啊，那是用那个麻袋、麻包一包一包的包的，运到南京去卖。那么装船的时候，有人看到，啊，像黄鼠狼一样的一个东西，从跳板上上船。就看到之后啊，就许多人到船上去找，啊，到的时候找不到，啊，确实没有，大概是看的人是眼看花了，啊，所以这一盘米，啊，就运到南京。到南京之后啊，这一盘米没有了，啊，那个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样子，里头一粒米都没有。啊，所以大家就晓得了，不是眼睛看错，大概是那个东西作怪了。啊，他们看到是黄鼠狼的人，大概是他作怪了，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一团泥被他搬走了。啊，这个我那个亲戚，这个远亲姓陈，这无可奈何，没法子，南京住了几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啊，他的米在他仓库里没动，开这么一个玩笑，啊，什么方法把他搬回去都不晓得，嗯，这大概是得罪他，他得罪不大，哎，惩罚你一次，你跟你开个玩笑，真的不是假的，啊，嗯，天地鬼神这些事情我亲身经历的，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渔江县，啊， 50年前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啊，这里说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在天威山下，我们没有法子证实，啊，我们也看不到，确实有。你造这个业，这个境界就现起，你就要去受这些苦报。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无尽阿鼻这个名称在佛的经典里面都有说，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啊没有办法确定啊。那么也有古大德说无尽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尽，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方，啊，但是总而言之这两个地域，啊，大概都是极重罪业受报之处，啊，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啊，那么经上呢他这里也举出经典里面的说法，阿含经跟观佛三昧经里面说的是一个啊，这个无间跟阿鼻是一个，可是本经跟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呢是两个，你看呢由大地狱好无好极无尽，又有地狱名大地，两个吗，啊，所以是一种是两种啊，这个都由经典做依据啊，所以古今这些祖师大德们啊都没有办法肯定啊说它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那我们读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说法，这个经说两个我们就做两个来看，两个大概里面的这个受报都是非常严重极其苦的。这一段的意思还没有能说完啊，但是今天时间到了，明天接着。